攻读智慧篇第六章。智慧胜于体力，智者胜于勇士。所以列王，你们要听且要明白，世上的判官你们应受教，统治群众因百姓众多而自负者，你们应当倾听。你们的权威是由上主赐予的，高位是来自至高者，他要检查你们的作为，查究你们的心意。因为你们是他王国的公仆，如果你们判案不公，不守法律，不按天主的旨意行事，天主必要可怕而迅速地临于你们，对身居高位的执行严厉的审判。因为卑微的人还堪怜可恕，有权势的必受严厉的拷问。万有的主宰绝不顾情面，也不畏惧权势，因为无论大小都是他造的，他对一切都一律加以照顾，但对有权势的人必严加审讯。所以各位君侯，我的话是对你们说的，要你们学习智慧，不再失职。谁圣善地持守圣善的法律，便是圣善的人，谁学习这些法律，必会寻得辩护。所以你们应思慕我的话，珍爱我的话，如此你们必将深受教义。智慧是光明的，从不暗淡，爱慕他的很容易看见他，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，一有追求他的志愿的，他必预先显示给他们。早起寻求他的不必费劳，因为必发现他就坐在门前。思念智慧是齐全的明哲，为他守夜不寐的很快就必无顾虑。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自己的人，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出来，很关心地迎接他们。智慧的真起点是切愿受教，切愿受教就是爱，爱即在于遵守法律，遵守法律便是不朽的保证，不朽使人亲近天主。所以务求智慧引人高登王位，万民的君侯，你们若喜爱王位与王权，就应尊重智慧，好能永居王位。万民的统治者，你们应爱慕智慧的光明。我要陈述什么是智慧，它是怎样有的，我绝不向你们隐瞒它的妙理，反而探源所本，将对他的认识公开陈述，绝不歪曲真理。我绝不与使人消沉的嫉妒同行，因为他与智慧绝无共同之处。智慧人众多，世界才有救，君王明达，民生才安定。所以你们应接受我的训言，如此你们必受教益。